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。坐他开的车，听他爱听的电台，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九六九，听资讯。 国务院近日印发办法，建立督导评估监测机制，加快中西部的教育发展，缩小东中西的差距，促进教育公平。国家发改委14号称，按现行的国内成品油价格机制测算，本次汽油柴油价格不做调整，这是年内成品油调价的第八次搁浅。中俄东线天然气的管道工程近日全面开工，工程起于黑龙江，止于上海，全长3371公里，是我国目前口径最大、压力最高的长距离天然气输送管道。北京市全面试用12项的调查措施，两级监委共对55人采取滞留措施。北京公园年票自12月15号开始办理，市民可以到市属公园及双秀公园的28处售票点购买或充值激活公园年票。截至目前，北京市全市燃煤锅炉的淘汰量已完成任务的3.3倍，全市的燃煤总量已压至500万吨以内，创历史纪录。12月15号起，地铁大兴线将缩短工作日早晚高峰间的发车间隔，乘客候车时间再次缩短，由此前的3分钟缩短至2分40秒。2017年的年底，北京市2000余家的机关单位将实施垃圾强制分类并接受检查。2018年预计还会有92所高校加入垃圾强制分类的队伍。

享受过提心吊胆，才拒绝做爱情戴罪的羔羊。回忆是抓不到的月光，握紧就变黑暗，等虚假的背影消失于晴朗，阳光在身上流转，等所有业障被原谅。 繁华都市里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，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。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，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。 听 经典音乐第一台，北京 FM 九六九，随时随地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九六九，听资讯。 中国铁路总公司近日称，目前京沪高铁复兴号动车组已实现了 WiFi 全覆盖，今后呢，这将推广到全部高铁。民政部日前表示，要求呢组织开展街面集中的救助行动，在寒冬季节保证生活无震流浪乞讨人员的基本生活。农业部近日称，明年我国将选择50个地区和个别省开展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整省整市试点。卫计委近日称，截至11月底，全国94.7%的地区开展分级治疗，提前完成85%的年度目标。最高人民检察院监察监督厅有关负责人日前指出，对电信网络的诈骗犯罪，一律依法快捕快诉。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通知，要求自明年的1月1号起，在全国试行生态环境的损害赔偿制度。公安部部署开展为期2个月的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的犯罪春雷行动，紧盯日化用品、服饰箱包、汽车配件等重点领域，对各地屡打不绝的地域性造假顽疾将严厉打击和集中整治。16号晚，一架中国飞机平安着陆在南极洲琅琊机场2500米的跑道上，实现了中国商用飞机首次飞抵南极洲，正式开启中国人自助旅游南极的新时代。 只能执迷而不悔。